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问阿杰斯咧有冇赛后报告？啊，上个礼拜 第一集啊嘛， 啊第一集。喂，大佬透露咗一啲消息，话你会去 X 号 啊 ，X 号啊嘛 ，X 号啊嘛，去咗未啊？ 未啊，我因为我冇谂住咁快还翻啲钉俾你噶嘛，咁、哦、所以就呢、這个礼拜啊，有啲事喺香港做，咁所以其实我都呢几日都冇上个大，咁、 哦、 但系放心，应承过大家就一定会去做嘅、 啊。我建议你揾十五 ，OK？ 十五啊，我而家话已经心喐喐咯，我睇今日呢个豪情版， 啊、 哇，又讲紧另外一间又系45度骨。叫做呢个海 X 华庭， 咪先 系呢个春风路。 我终于知道乜 啲女好似正好多。 我终于估到咩叫45度骨啦。 系点啊？ 你嗰支器官系同你个身体系成45度角嘅直晒嘅、 啊啊。果然系 CEO 啊！咁佢又话呢间海 X 啊，其实我哋都知边间啦。 系啦。 咁啊，直情 喺春风明，我可以咁样喺春风路有两间大街嘅 disco 附近，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就直情标明有两种玩法嘅，一种就起机出火，一种就系开大套餐， 乜嘢先？ 系 而家出火就系乜嘢先？ 吓、啊，起机出火四个字 嘅 ，OK 啦， 咁即系连埋 即系起机 就等于出火咯， 即系上次你嗰次咧就起机唔出火嘅， 系啊。 嗱、就是，就起机就射呢个喷呢个白胶浆， 起机点样唔出火啊？大佬， 起机喷白胶浆嘅啧。咁、啊、呢次咧，你啲介绍呢间咧，即系苹果介绍呢间咧，就系 起 机 出火， 出火 吓、啊，就未必喷白胶浆嘅。 系啦， 哇，真系高难度， 真系高难度。 哇， 咁有个开大套餐 啊，有两种开大套餐，系啦。 但我成日都讲，有一样唔好咧，就系、是、一个咁专业嘅报纸咧，应该俾啲价钱出嚟嘅。即系嗱，啱啱上次讲咗，你唔讲价钱就 系咯， 好坎坷噶啦，好似我咁 啊！你上到去即系随时唔知几钱 系咯，即系你嗱，如果我哋苹果嘅忠实，我夜游版苹果夜游版嘅忠实 阿夜蒲男兄，你听到就即系 啊， 留意一下咯， 留意下啦， 俾个意见。 约系几多？即系你唔敢讲标明实价，你咪约几多人仔咯？人仔唔系代表钱啫嘛，边个敢话人仔系钱啫？ 系啊， 系咪先？ 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咧，价钱系好重要。 价钱好重要嘅，因譬如我估系六嚿水，我上到房变咗1000蚊，咁我就好大镬啦，系咪先？咁佢有咩推介啊，大佬？ 哇，佢推介嗰啲好掂、啊，呢、這个如果你有23号嗰份报纸喺度啦，即系咁就啊话有几个波涛汹涌嘅。number 咧就叫215，咁咧就 俾埋 number， 系啊，唔系佢二咧就好二嘅二，一就123就一啦， 一周嘅啫啦， 下午上午个五咯，咁、 哦、 啊仲有一个叫3条2，哇，都好掂嘅， 个样得唔得？ 吓个样都 OK 嘅，咁啊215佢话叫做翻版伊林啊， 边个伊林先？蔡伊林啊？ 咁你估啦、哦，我谂都似系似蔡伊林， 佢样似唔似先？睇幅相。 都 OK 嘅， 咁你 但系个胸就好犀利咯， 几多 G 级以上， 哦，吓、啊、就是、G 奶， 咁所以我谂我赛后报告可能要移师到 呢个 消化定嗰度做啦， 我啊，咁就试下个开大套餐， 吓、啊，如果我搵唔到呢个215同埋3条2咧，我就一定去消费者委员会度 report 佢啦，系啊，吓、啊、去投诉啦， 系啦， 系， 咁样就系你会尽快喺呢几个。 呢两日会去噶啦， 呢两日可以去啦，咁样即系帮我哋即系为人民服务噶嘛，我哋要系咪先？ 一定系咪先？梗系啦。 好啦，系先讲紧我个讨论区，咁讨论区之余咧，我就讲下我个 blog 啊，即系我 blog 咧就曾经讲过中港婚姻 啊， 咁咧有个珠海嘅网友啊，就系珠海嘅，系个珠海人嚟嘅， 北上先啱讲完， 唔系，佢系珠海人， 系 啊，佢系大陆嘅国内嘅朋友。咁佢话咧，香港人同大陆人结婚好 easy 嘅啫，啊，唔知办一张唔知乜嘢证咁就得噶啦。Sorry， 第二个就唔敢讲，我1980几年咧，我唔知几多年啦，我喺韶关结婚，即系而家离咗婚啫啦。 哇，爆料啊！ 爆料啊！话俾你听， 系 哇，嗰种即系讲下啲爱情史先。嗰时咧，我一条友咁失恋啦，咁样就自己 跟咗个团，跟团咧就去咗韶关玩，啊平啊嘛，咩几嚿水就可以又去丹霞山啊，乜乜乜，咁啊识咗个导游，那个导游就样貌端好，咁啊廿一岁到啦，当时我廿三岁到啦。 韶关人， 韶关人，佢真系韶关人，啊佢湖南籍，但就过即系落籍咗去韶国韶关， 系。 可能佢老豆有啲背景啦，咁样吓，嗰啲背景又唔真系唔方便讲噶啦。又点解我识咁多官咧？都系佢老豆会介绍吓吓。咁啊，中意咗，咁就啊，佢讲玩讲爱情咁啊，黐线啫嘛，系咪先？咁啊，成日上韶关玩啦，咁样成日上韶关探佢啦。咁佢自己有时会嚟香港，因为佢导游嚟噶嘛，有时会带团嚟喺香港，因为佢广东话系好叻噶，英文都好叻噶，佢英文叻过我添啊！ 喂，即系讲时讲喺大陆咧，如果做旅行团导游嗰啲咧，即系如果你喺七八十年代嗰啲咧，或者八十年代中，有啲讲你又唔信喎，好多系特务嚟嘅。 啊，咁我唔知啦，我唔出奇啊，佢老豆都系 啊，所以 佢老豆都有啲背景嘅，有啲背景嘅，佢老豆啦背景 真系噶啊，因为你一定会同啊，点解咧？因为一定会同啊。我唔知係咪啊，即係會同中國旅行社有關，有關聯啊。咁所以呢，即係好多特務都係做導遊喎。 咁就簡單啦，咁可能同個特務發拖啦，我唔理啦。 識界咁樣。 識界咁。咁佢又會有時嚟香港帶團啦，有時就帶返韶關團啦咁樣。咁我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咁樣。溝佢啦，一去啦第一次就溝佢啦。即係嗰時唔識溝女㗎嘛。嘩咁行咗有半年其實唔夠㗎啦。跟住就闻起个结婚嘅冲动喎，大佬咁结婚啦，使乜讲嘅系咪先？咁就去办证。咁首先咧喺香港办证咧，原来你要喺婚姻注册处攞一张未婚证，即系香港嘅未婚证。就唔知几多钱，我唔记得啦，好 N 年前啦。就唔系话个珠海嘅朋友讲得咁 easy 嘅。跟住咧，我仲要喺攞埋嗰个女仔嘅资料，就喺香港一个律师行。去办一张叫寡佬证，就专火结婚用嘅，咁有我资料，有佢嘅资料，跟住我嚟到韶关啦，因为韶关人啦嘛，去到韶关，咁仲要整一张健康纸啊，咁样 边个健康纸啊？ 我同佢嘅健康纸 ，OK OK， 即系证明我系冇性病嘅， 系 咁、啊、那个女仔系冇性病嘅， 系 咁、啊、样整一日嘅，咁仲要影相啦，啊影相嗰啲咧，即后边红色底啊，两个人就。雙人相咁樣俾佢，咁我每人影幾張，跟住呢你仲要去一個佢哋所有嘅婚姻註冊處啦，咁其實唔使排隊嘅，即去就即刻辦到㗎啦，咁樣就話就收10蚊，嗰陣係收10蚊人民幣嘅， 10蚊人民幣 呢10蚊20蚊我唔記得，定5蚊唔記得咗啦，咁呢但係呢有好奇怪嘢喎，佢就會叫你簽一份點樣結識 哇，即係好似寫悔過書咁 喇。係啦，咁我就話某年某月某日呢，我就喺韶關呢個地方玩，就結識咗一個女仔，咁多次書信來往，又有佢又嚟香港嘅時候探訪我，我探訪漸生情醋，跟住就經過雙方同意就定下民誓，跟住就 真係咁寫 呀。係呀、 啊、你咪寫埋。 有人教你咁寫㗎。 有冇寫埋婚前性行為嗰啲呀， 係 發生過。 嗰啲唔講得㗎，我 ok 呀，嗰啲唔講得。嗰個決定呢就同佢與此中龍之中，嘩真係任作㗎，但係好老實喎，係一式兩份，係一模一樣喎。即係嗰條女呢寫嘅嘢就同我一樣，即係照抄㗎咋。 即係其實係個模式嘅。 但係呢就唔可以我哋譬如話我哋漸生情愫，咁佢唔寫漸生情愫呢就唔得㗎喎，好奇怪㗎，而家唔知而家係咪咁我唔知啦，但嗰陣寫完之後，咁跟住交俾個咩啦，跟住就要好似咁大家可能有香港註冊嘅經驗啦，要宣誓讀㗎嘛， 係 都係要讀嘅， 你寫嗰邊嘢要讀返出嚟呀， 唔係佢有份嘢俾你讀嘅，咁、okay. 照讀啦，讀完之後呢咁你俾20蚊先，跟住呢嗰、那個嗰、那個官呀，個官嚟㗎啦，嗰啲呀，佢監誓官你乜唔好理佢啦。咁佢又問你有啲國家嘅捐獻。 真係。 係呀、啊。 添香油啦。 添香油啦。真係唔係幾十蚊搞得掂啊，真係香港人去。跟住咪我咪去咗我問我幾錢，咁我話咁我俾100蚊啦。 你冇嘢呀嘛。封呀。 你知點講俾啲 添啲啦。 俾啲誠意啊，建設國家嘅呢啲， 一世人一次。 咁我咁就啦，咁我話幾錢啊？起碼都500啦。 屌是俾佢喎，其实嗰个五嚿水真係。可能佢禮手自己袋咗喇。 九成都係。 係喎。 咁俾咗啦。咁啊呢樣就咁佢而且一個結婚嘅嘢喇喎。咁我哋每人呢就都有一本紅色嘅叫婚姻證啊。但係呢講咗我都 分析。鬼迷咁大本㗎。 鬼迷咁大本㗎。 通常都係㗎大陸啲嘢。 成本呢紀念冊嗰啲好大本即係嗰啲咁樣㗎。咁呢本來呢我諗住 keep 住我去留念嘅。啊原來唔得㗎喎，我因為我仲要申請我老婆嚟香港㗎嘛，咁我嗰份婚姻證呢就要俾佢㗎喎，我就講下呢啲好過癮嘅嘢啊，戰狼手記呢啲可能真係唔啱， 因為我嗰個點樣離婚啊， 離婚又好過癮嘅話真係，咁跟住呢咁我嗰個老婆啦，咁喺個七年之內呢就不停咁樣走去上去嗰、那個嗰啲入境處嗰度呢煩啦，咁就話煩佢話嗱咁樣呢啲每次呢我上張韶光或者佢嚟香港我都影相喎，都要影相喎。呢張相呢就係、是、 證明你 係我哋係咪一齊嘅，成日做埋啲嘢，即係有時叫我寫信嘅，即係都奇怪到點樣呢，佢哋會我你知道我寫字好差㗎啦。 做埋證明啦、啊。 我寫封信跟住呢就佢買埋我喺香港見面㗎嘛，咪因為兩公婆㗎嘛。嗱嗰度咁住酒店啲都係。咁佢哋教唔好點寫完之後呢我要買埋郵票。咁寄返俾佢喎，你名唔好開啦，老婆咁寫啱唔啱啊，啱啊，跟住就佢寫返個信唔係俾佢喎， 俾嗰個 我郵局啊，寄咗佢， 係 跟住呢佢就返個韶關攞返嗰張信呢就走去煩嗰啲官喎，咁到申請佢返嚟啦，咁樣申請到佢唔知其實唔使七年嘅，好似係五年領到啦。咁呢就因為 即係你講緊呢個過程就係申請佢嚟香港。 係啦係啦，成日都咁做嘅，成日都 搞咗五六年。 玩咗係呀係呀。 都申請都未搞掂。 申請五年幾搞掂咗啦。 喔、哦、,ok,ok。 咁 哇都好耐喎。 好耐呀好耐呀好耐呀好耐。申請其實已經係出現紅燈㗎啦。 喂，但係你結婚嘅時候，當時結婚其實係都知道係要需要五六年先。 嗰時候講係七年嘅。 OK,OK。 咁佢收尾唔知解手續快咗啦。一路呢我老婆呢就一路喺度煩個官，嗰啲大陸入境處嗰啲啦，我唔知咩部門啦，真係唔識。咁佢就一路喺度話呢俾啲呀俾啲錢啦，咁 濕水啦，係啦，一定啦。 我哋唔制㗎嘛，但佢又唔制喎。咁跟住因為佢咁靠佢哋自己佢哋勢力啦，就所以盡快快咗兩年。快咗兩年之後呢就跟住就點樣講呢， 嚟咗香港啦 其實佢嚟香港之前呢我哋已經係出現紅燈㗎啦。咁樣就話唉都曾經拍過拖啦，即係我同埋唔算一個戰男嚟嘅百幾年啦。咁 就係佢就係講你唔夠賤啊。係 啊唔係滾啊。跟住我先變成一個賤男啊，因為我變成一個苦衷喺度。 係 啊。好啦。咁新得嚟香港。一嚟申請嚟香港即刻辦離婚。一攞咗身份證。咁離婚有過又係好奇怪喎。 喺香港離婚。 唔係 哦即 係。又要上返韶關一次。 上返韶關。 咁又上韶關啦。咁上韶關啦唔好講先，我講下擺酒先。 擺酒我去得多啦呢啲。屌 你之後又窮㗎啦，同我廿零歲㗎嘛，係咪先，真係。 唔係但係好經濟實惠㗎。係 啊好經濟實惠。喂擺一個一圍好似幾嚿水㗎，話聲呢係幾嚿水，百幾年係幾嚿水㗎。咁當然啦，你收嗰啲禮金就都真係十蚊人民幣呀，廿蚊人民幣啦。 哇你而家收已經算好啦，我去有啲呢係即係香港人結婚啦，跟住譬如阿媽話叫你返鄉下擺酒嗰啲咁呢，我以前結婚都有返鄉下擺酒。喂好多我擺幾十圍可能有成半呢係冇收人情㗎。即係你 咁你鄉下嘅。 你 expect 你係有錢。 我哋話曬呢韶關㗎嘛。 請佢食嘢。 話曬韶關㗎嘛。 唔使佢俾㗎。 咁樣擺酒咁樣都有人情十蚊廿蚊啊，最多嗰個都好似50蚊㗎啫。咁擺一啲你未試過擺過酒嘅露天。 係。 露天嘅，好似大排档咁 样。道会咁 嘅 啫。 道会咁样嘅。 系。 咁摆食完之后，黐线嘅，即系一个人都唔识，我净系识个老婆。我个。 喂，成条村嗰啲人都嚟食噶。 系啊，好常好奇怪。咁我净识个老婆，我外父外母，同埋我姨仔。咁我已經每一個識嘅咧，嗰個同我飲酒飲到 PK 嚇。 咁啊， 但係好早收皮嘅喎， 十七。好似成六 八嚇，八點鐘都食曬嘅咯， 差唔多九點鐘完完啦，跟住埋單啦，唔好貴嘅，因為我價錢都冇記得啦。好啦，咁到時因為 我系讲讲承诺嘅人嚟噶嘛，咁样又 讲翻离婚， 甚至乎即系同佢即系婚姻出现矛盾啦，即系其实咧系一啲两地成日见唔到嘅问题嚟嘅，呢啲我谂好多香港人都 即系正常嘅香港人问题啦， 正常嘅问题啦，咁我咧就正常香港人啊嘛，咁啊离婚。咁 啊， 又系去翻嗰度，即系结婚问你 又写一篇嘢啦， 又写一篇嘢，又系 有个模式 嘅，又系一模一样啊！咁跟住咧， 一了解而分开， 因 为差 咁样，都成写成，即系我唔知点解大陆人咧写字系好畸形，嗰阵时几百字 系好乸中意写嗰啲咁啊，咁点解成日要写半个字？ 我就要跟翻佢啊嘛，咁佢写简体噶嘛，我老婆系我又写繁体噶嘛，我一字啊老婆呢个字点写啊？我唔系老婆啦，阿边个呢啲点写啊？写完之后咁又俾佢。咁离婚咧又系要俾几廿蚊嘅，我又， 但系就唔使叫你添啲啦，今次 唔系听我解释啦。跟住咧，佢就话，当然你哋咩白啦，但系国家都需要你哋捐献嘅。 有哇正啊，真系啊，屌你即刻乜佢啦， 叻 系咯 叻 啊，所以我同你一样啊， 知我就。黐线啫咩？仲要俾我哋嚟紧分咯？ 你阿干部系咪呢？你捐献翻俾我哋啊？屌！ 上次都五嚿咯，跟住咧，喂真系 你应该俾翻嗰五嚿我啊？你话 唔系咁啊？我都唔会咁啊！咁啊，我话咪求又求其俾又系一嚿水啦咁样谂住，唔好啦， 一模一样，又添啲， 冇啦，又添，咁我咪。唉，哭又计又三嚿水啦， 即系离婚都要封老毛嘅。 系啊，我唔理你点样都。咁嗰张离婚证咧，我又 keep 住啦。 吓， 系细细本，好似仲细本个 passport 嘅。 哦，今次系细本翻。 就绿色嘅。 系。 啊，就冇相，好似冇相啊！我翻去睇翻，即系离婚嗰时已经系精神崩溃噶嘛，你知啦吓。 即系冇心机睇啊！ 即系够卵大烦，我未睇过。其实我今日未睇过，我就摆屋企嘅啫。而家我留念系绿深绿色嘅，叫离婚证。啊，嗱呢样嘢啊，杰斯，我谂你一世都暂时未见过啦。我下次有机会攞俾你。 我养个你把口啊，望都唔望会见到啊！真系 朋友都可以见下啊，系咪先？即系我有一张咁嘅离婚证。喺大陆结婚咧，系即系结婚又烦，离婚又烦嘅。咁其实咧，我有啲好简单嘅方法嘅啫。你系申请条女嚟香港，喺香港结婚，香港结婚，跟住喺大陆唔使办其他嘢，离婚又喺大陆离婚，啊喺香港离婚，但系香港离婚就比较麻烦，你要俾好多钱，即系起码俾个律师啦，起码八嚿水啦， 系啦。 如果我翻去韶关咧玩埋，啊，因为虽唔系老婆啫，都系朋友啦，咁佢一日去单下单玩， 两地指数唔同 啊，咁样 即系揾下最平揾下谢伟俊都。都可能贵过喺大陆， 都贵过大陆啊！咁你就算顺便翻去时间玩埋都可以啦。但系有一样嘢，我话俾网友听，结婚咧，同韶关咧，广东省咧都几 enjoy 嘅，因为唔好远啊嘛，四个钟头车咁样顶晒窿，扑你一家。如果你去你四川啊，你湖南、上海，如果搭火车，你因为。你譬如你烏魯木齊，你有我知道你有個朋友係同烏魯木齊結婚㗎嘛。 咁佢接咗佢返嚟啦。 即係如果你要離婚係烏魯木齊離婚㗎喇喎。 喔咁我冇問過佢係邊係咪喺烏魯木齊結婚喎。即係我淨係知道佢老婆係烏魯木齊㗎喎。 唔係你結婚就一定要喺返你個老婆。 係咪一定係咪 一定要喺返個 烏魯木齊。咁佢就係烏魯木齊囉。 係囉或者佢可能醒啲嘅話就喺香港。但香港 應該唔係啊，香港應該係烏魯木齊 啊，因為香港咧，你唔俾個屈咁高，所以仲嗰啲。 咦？咁我下次我見佢問下佢先。哇！佢如果唔係就好大工程嘅喎，去到烏魯木齊結婚。 係啊，即係烏魯木齊離婚都要烏魯。 哦，呢個我就真係唔知。 不過離婚你都可以喺翻香港嘅，但係就比較。 即係我成日諗住就係應該都係國家嘛。咁你譬如話喂，我哋兩個方便嘅喺深圳，咁咪喺深圳搞佢咯。 我都講講，而家咧我講緊係1980几年， 而家可能 啊，而家 咗啦， 冇清楚係咪嗰個網友啱咧，我都唔知。 或者而家直情網上都可以做到咧，如果你嗰封嘢可能網上十搣上佢就已經搞掂啦。 可能係咁啦，可能係咁啦， 俾添香油咪 PayPal 咯， 可能係咁啊。但係覺得以我個人經驗咧，結婚係好係真係比較煩。离婚又系比较复杂，离婚都反而易啲，一去到好似相都冇影嘅，冇影嘅，跟住就签完张嘢就 OK 啦。 所以我同我自己讲过，我结婚嗰日咧，我就已经同自己讲，我一定唔会离婚，因为结婚我已经知道系好捻烦，即系就算喺香港我都系觉得好烦。 所以呢、 啊、所以唔会我字典都唔会离婚。 呢一集战男手记啦、啊、我讲咗少少好似不上频道咁样。 吓、啊、都唔系啊咁、啊、你呢个都系 唔够战啊嘛唔够战啊嘛。 我哋 crossover, 我哋系啊。即系我都想奉献一啲网友呢你结婚呢其实好多方法唔系一定要喺下下喺佢个村去到佢个去佢湖南你去湖南去结婚。你申请佢嚟香港玩喺香港婚姻住宅处住排期先跟住就嗌返佢走咁都烦呀到结婚嗰日啦又双程证或者旅游证再返嚟就再注册一次咁注册咗啦咁攞咗嗰份嘢呢你就喺香港喺大陆叫个女朋友攞埋你嗰份嘢喺度做一个手续咁唔係唔烦喎是你唔烦咗喎。 係啊我就想 讲。女烦㗎喎。 作为一个贱男嘅角度。係啦係啊咁就好啲。 係啦 唔 使烦啫。 因为你唔烦。 我唔使烦啫。咁佢搞完之后呢佢攞嗰张嘢可以申请嚟香港㗎啦。係 啊。 申请咗嚟香港呢咁就 你老婆走嚟走去嗰个你走嚟。 係啦。所以呢贱男都有个贱男嘅身份。即係结婚有好多种。啊咁就唔系下下呀。即係如果当然啦你系真心爱佢嘅。你梗系唔好等佢山长水远去到 当 水 啦。你老婆都唔使做啊，大佬，你要自己搵食噶嘛。 唔系噶，我老婆系做导游，一路 咁你话你份，咁你作为一个贱男嘅角度睇，就系喂你份工一定紧要过你。 啊咁啊， 可恨啊，系咪先？ 嗱，贱男都有贱男好嘅嘢，即系离咗婚之后咧，咁个女仔都系香港人啦，咁佢都申请得到。其实我觉得 已经系香港人噶咯。 系啊，而家系澳洲人啦。 哦。即系又嫁咗去澳洲， 佢有亲戚喺澳洲，再 同、oh, okay. 但我都估计佢系咪当我一个跳板嘅？其实， 哇！所以其实都系嗰句，即系大陆人其实真系好掂。 佢可能当我一个跳，当我一个跳板咁样，跟跳去澳洲探个亲戚咯。 我唔奇呢啲 咁佢而家生活咧，当然冇见好多年啦。啊，咁样我电话改咗，咁佢搵我唔到啦，咁样我又搵佢唔到啦。但系佢去咗澳洲咧，咁佢生活咧。都 OK 嘅，咁样我都做咗一个老公嘅本分啦，但系我当然比家用比较少啦，吓、啊，钱啊穷，一路以来都穷啊嘛，个靓仔嗰时候系嘛， 唔系你哋搞革命嘅， 搞革命嘅吓，咁、我已经夹咗一条，即系我好成功咁令到一条女改变咗佢嘅生活， 系， 啊，一个贱男咧， 都总算为国家 做咗一点事啊，OK， 好，啊，今日唔系好似贱男手记，但系都可以讲喺大陆嘅嘢，因为点解我会抄今日呢集嚟讲咧？我所知嘅嘢同网上边个啲朋友讲嘅又唔同咯。咁我想跟进。 如果大家有补充嘅，咪上翻你网嗰度，即系继续讨论咯。 如果我见到 可能而家嘅情况系唔同嘅。 我见到 Edo 嗰度咧，如果有啲咩 OK 嘅问题咧，即系我觉得个人嘅问题咧，即系我可能都会，我尽量会讲一讲，因为我如果我识嘅话，我一定讲啦；我唔识嘅话，咁唔会讲啦。例如好吹消费局啦。 讲开你个讨论区，其实我有样嘢咧，即系我见到啲网民同我有个意见都差唔多。 点啊？ 要求你成日讲嘅 topic 咧，好多人要求你讲嘅 topic 就系试下搵个女仔 性工作者 就是呢、這個 早輪就傾過話有個援交，但係就因為蘋果單嘢就取消咗啦，咁要重新再約過。咁性工作者咧，咁樣我同有啲組織我都熟嘅，啊咁樣即係。 你知唔知我有幾個朋友咧、啊，以為你奶嘢嗰集咧係援交嗰集嚟， 其實冇做過。 跟住猛咁問我，係其實 冇做過。 係啊，跟住猛咁問我攞、啊。 所以遲早要都要講翻啦，啊仲要講翻。 是 以前的節目呢，即是在 My Radio 的戰男手機節目呢，那呢就是我會發行 MPV， 那樣有隻 CD 那樣、啊、我買90元隻而已，當然是我都覺得很貴的，但是呢我都是用來籌些錢去搞一間公司，因為呢講真啦，我可能呢一集咧連直播都唔會有，因為我未有嗰條 link 喺度、嗯、啊，我而家等啲我哋戰男嘅 server 持有人咧，幫我整咁樣。 我講兩句啦，即係如果大家聽緊嘅咧，就其實我就唔覺得係啊咩99蚊係貴唔貴平唔平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如果大家係有個心撐牛嘅， 撐我 嘅，亦都撐言論自由嘅，亦都覺得即係牛嘅 fans 嘅，即係我覺得就值得去支持下牛啦。即係其實好多人未必會知道，但係即係其實阿牛係好有心機去搞好個網同埋搞好呢、這個呢一壇嘢啦。即係但係 搞好呢坛嘢咧，系真系 需要钱嘅， 需要钱，同埋系都需要精神，需要精力。咁其实系唔容易嘅。咁但系阿牛而家都系好俾心机咁，好用功去做紧呢样嘢啦。咁希望即系譬如话大家系撑阿牛嘅，咁就即系明白佢嘅 苦处 啦。咁多多支持一下啦。 即系我希望，其实希望系全部唔使钱嘅，但系。真係我唔搵一筆錢呢，可能就首先個網都運作唔到，咁樣我都希望呢你撐我除咗用把口撐呢，都希望用啲少少 金錢去撐啦。你知道搞咁多嘢呢，下下淨係搭膊頭都搭唔到咁多膊頭。 如果你真係想買呢隻 MP3 買呢隻 CD 㗎呢， 點樣搵你 PM 我得啦，喺我 AdWHK 嗰度 PM 我，咁樣留個電話，咁我就會覆返你，咁樣通常呢地鐵沿線啦，最好你就喺銅鑼灣尖沙咀交收啦，咁樣或者你想同我飲下茶，或者夜晚黑出嚟飲酒啦，今晚就約咗網友飲酒啦，我哋啊，不過香港飲酒啫啊，咁樣啊飲酒一定奉陪，買 CD 啲其次，或者我哋買 CD 其次，最緊要有我揾約我出嚟飲下酒先啊，最緊要呢樣嘢。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夠時間啦 ，OK， 拜拜。